《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19，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巧辩品第23-3。儿时具寿善现白佛言：师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用何为相？佛告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用空为相，无着为相，无相为相，极静为相，远离为相。所以者何？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相中，诸法诸相皆不可得，无所有故。具寿善现复白佛言：颇有因缘，可说般若波罗蜜多所有妙相，于一切法亦有如是诸妙相也？佛告善现：如是如是，有因缘故，可说般若波罗蜜多所有妙相，于法亦有如是妙相。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性空为相，于法亦以性空为相，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着为相，于法亦以无着为相，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相为相，于法亦以无相为相，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极静为相，于法亦以极静为相，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远离为相，于法亦以远离为相。如此因缘，可作是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有妙相，于法亦有如是妙相，以一切法皆自性空，自性离故。儿时善现复白佛言：若一切法皆自性空、自性离者，即一切法，一切法空，亦一切法，一切法离。云何有情可得施舍有染有净？非性空法有染有净，亦非离法有染有净。非性空法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亦非离法能证无上正等菩提。非性空中有法可得，亦非离中有法可得。非性空中有菩萨摩诃萨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亦非离中有菩萨摩诃萨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云何令我解佛所说甚深意趣？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有情常业有我，我所心执我，我所否？善现答言：如是世尊，如是善事。有情常业有我，我所心执着我，我所。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有情所执我及我所 空，远离佛。善现答言：如是世尊，如是善事，有情所执我及我所，皆空远离。佛告善现：于意云何？岂不有情有我，我所执，流转生死？善现答言：如是世尊，如是善事，诸有情类，有我，我所执，流转生死。佛告善现：如是有情，流转生死，悠悠杂然，是故有情，施舍有染。若诸有情无心染着，我即我所，即无杂染。若无杂染，即不得有流转生死，流转生死即不可得。当知有情，远离杂染，有无杂染，施舍有境。是故善现，虽一切法，自性皆空，自性皆离，而诸有情，亦可施舍，有染有境。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一切法性皆空离，是菩萨摩诃萨则不行色蕴乃至识蕴，亦不行眼处乃至意处，亦不行色处乃至法处，亦不行眼界乃至意界，亦不行色界乃至法界，亦不行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亦不行眼处乃至意处，亦不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不行地界乃至识界，亦不行因缘乃至增上缘，亦不行无明乃至老死，亦不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不行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不行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亦不行苦圣地乃至道圣地，亦不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亦不行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亦不行离害生命乃至离邪见，亦不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不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亦不行净观地乃至如来地，亦不行极起地乃至法云地，亦不行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亦不行五眼六神通，亦不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不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亦不行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亦不行无妄识法恒住舍性，亦不行欲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亦不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不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所以者何？如是诸法皆不可得，能行所行，行时行处，即有此行，皆无所有。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不为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 知色降伏，而能伏彼。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不为一切声闻独觉知所降伏，而能伏彼，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以得安住无能伏位，为菩萨离生位。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常住一切智智作意，不可屈服。世尊，是菩萨摩诃萨如是行时，则为亲近一切智智，速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报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若菩萨摩诃萨能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一切法空远离相，是菩萨摩诃萨即不行色蕴，广说乃至一切相智，如是乃至则为亲近一切智智，速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不辞善现，于意云何？假使于此难展不周，诸有情类皆得人身，得人身矣，发心修学诸菩萨行，皆证无上正等菩提。有善男子善女人等，尽其行受以诸世间上妙乐具，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此诸如来应正等觉，复持如是所及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有此因缘获福多否？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报告善现，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大众中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施设建立，分别开示，令其意了，即住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此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是因缘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不可称计。不辞善现，于意云何？如是乃至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皆得人身，得人身矣，发心修学诸菩萨行，皆证无上正等菩提。有善男子善女人等尽其行受以诸世间上妙乐具，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此诸如来应正等觉，复持如是所及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获福多否？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报告善现，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大众中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施设建立，分别开示，令其意了，即住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此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是因缘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不可称计。复此善现，于意云何？假使于此难展不周，诸有情类非前非后皆得人身，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方便化道，皆令安住十善业道 我是净律，我是无量，我是无色定，我无神通，我预留果，我依来果，我不还果，我阿罗汉果，我独觉菩提，或复无上正等菩提，复持如是化导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有此因缘，获福多否？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告善现：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大众中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施舍建立，分别开示，令其意了，即正安住一切之智相应作意。此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不可称计。不辞善现，于意云何？如是乃至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非前非后，皆得人身。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方便化道，皆令安住十善业道，或四净律，或四无量，或四无色定，或五神通，或预留果，或依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或独觉菩提，或复无上正等菩提，复持如是化导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有此因缘，获福多否？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事。佛告善现：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大众中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施舍建立，分别开示，令其意了，即正安住一切之智相应作意。此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不可称计。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由此精进增上威力，道诸有情福田彼岸。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于法精进增上威力，一切有情无能及者，唯除如来应证等觉。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见诸有情无利乐者，起大慈心；见诸有情有衰苦者，起大悲心；见诸有情得利乐者，起大喜心；见诸有情离性离相，起大舍心。非诸声闻独觉所得。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虽遇有情平等发起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而与一切无所执着，不同一生声闻独觉，虽有所得起执着心。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得大光明，为得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大光明故。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虽未证得一切智智，而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故，道有情福田彼岸，堪受一切衣服、饮食、床座、医药诸资生具，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常住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故能就近报施主恩，亦能亲近一切智智。是故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不虚受国王大臣给予友情所有信施，欲是友情真净道路，欲为友情做大明照，欲托友情三界牢狱，欲施友情清净法眼，应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常住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诸于作意于其中间无容暂起。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昼夜精勤常住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无时暂舍。譬如有人先未曾有摩尼宝珠，后时欲得，欢喜自庆，欲缘还失，生大苦恼，常怀叹息，未尝离念似当何计还得此珠。彼人由是相应作意，缘此宝珠无时暂舍。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应常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若不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则为丧失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儿时善现便白佛言，一切作意皆自性空，一切作意皆自性离，诸法一耳，与一切法皆自性空，自性离中，若菩萨摩诃萨，若般若波罗蜜多，若一切智智，若诸作意，皆不可得。云何菩萨摩诃萨不离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亦复不离一切智智相应作意？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一切作意，自性皆空，自性皆离，如是空离，非声闻作，非独觉作，非菩萨作，非如来作，亦非诸于有情所作。然一切法，法定，法住，法性，法界，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真如实际，即虚空界，不思议界，拔而常住，是菩萨摩诃萨不离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亦复不离一切智智相应作意。非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一切智智及诸作意，自性皆空，自性皆离，如是空离无增无减。若正通达，即名不离。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深般若波罗蜜多亦自性空自性离者，云何菩萨摩诃萨众修正般若波罗蜜多平等性矣，便得无上正等菩提？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正般若波罗蜜多平等性时，非诸佛法有增有减，亦非诸法法定法住法性法界，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一生性，真如实际及虚空界， 不思议界，有增有减。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非一，非二，亦非多故。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沉，不默，亦无犹豫。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一道究竟，安住菩萨不退转地，速证无上正等菩提。具受善现复白佛言：世尊，未记深般若波罗蜜多，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宝尔善现：世尊，未离深般若波罗蜜多，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宝尔善现：世尊，未记深般若波罗蜜多空虚非有，不自在性，不坚实性，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宝尔善现：世尊，未离深般若波罗蜜多空虚非有，不自在性，不坚实性，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宝尔善现：世尊，未记空性，能行空否？宝尔善现：世尊，未离空性，有法可得，能行空否？佛尔善现：世尊，未记色蕴乃至识蕴，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佛尔善现：世尊，未离色蕴乃至识蕴，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佛尔善现：世尊，未及眼处乃至意处，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宝尔善现：世尊，未离眼处乃至意处，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宝尔善现：世尊，未及色处乃至法处，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宝尔善现：世尊，未离色处乃至法处，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宝尔善现：世尊，未记眼界乃至意界，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宝尔善现：世尊，未离眼界乃至意界，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宝尔善现：世尊，未及色界乃至法界，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宝尔善现：世尊，未离色界乃至法界，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宝尔善现：世尊，未及眼识界乃至意识界，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宝尔善现：世尊，未离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宝尔善现：世尊，未记眼处乃至意处，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宝尔善现：世尊，未离眼处乃至意处，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佛尔善现：世尊，未及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佛尔善现：世尊，未离眼处为缘所生诸受，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宝尔善现： 世尊，为其地界乃至十界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不二三现，世尊，为离地界乃至十界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不二三现，世尊，为其因缘乃至增上缘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不二三现，世尊，为离因缘乃至增上缘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不二三现，世尊，为其无名乃至老死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不二三现，世尊，为离无名乃至老死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不二三现，世尊，为即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不二三现，世尊，为离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不二三现，世尊，为即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不二三现，世尊，为离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不二三现，世尊，为其真如乃至不思议界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不二三现，世尊，为离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不二三现，世尊，为即苦集灭道圣地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不二三现，世尊，为离苦集灭道圣地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不二三现，世尊，为即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不二三现，世尊，为离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不二三现，世尊，为即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不二三现，世尊，为离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不二三现，世尊，为即八解脱乃至十遍处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不二三现，世尊，为离八解脱乃至十遍处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不二三现，世尊，为即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不二三现，世尊，为离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不二三现，世尊，为即净观地乃至如来地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不二三现，世尊，为离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不二三现，世尊，为即即喜地乃至法云地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不二三现，世尊，为离即喜地乃至法云地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不二三现， 世尊，为济陀罗尼门、萨摩地门，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佛尔善现，世尊，为离陀罗尼门、萨摩地门，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佛尔善现，世尊，为济五眼六神通，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佛尔善现，世尊，为离五眼六神通，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佛尔善现，世尊，为济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佛尔善现，世尊，为离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佛尔善现，世尊，为济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佛尔善现，世尊，为离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佛尔善现，世尊，为济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佛尔善现，世尊，为离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佛尔善现，世尊，为济无妄施法恒住舍性，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佛尔善现，世尊，为离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佛尔善现，世尊，为济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佛尔善现，世尊，为离预留果乃至独觉菩提，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佛尔善现，世尊，为济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佛尔善现，世尊，为离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佛尔善现，世尊，为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佛尔善现，世尊，为离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佛尔善现，世尊，为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佛尔善现，世尊，为离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佛尔善现，世尊，为济色蕴乃至识蕴、空虚、非有、不自在性、不坚实性，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佛尔善现，世尊，为离色蕴乃至识蕴、空虚、非有、不自在性、不坚实性，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佛尔善现，世尊，如是乃至，为济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空虚、非有、不自在性、不坚实性，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佛尔善现，世尊，为离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空虚、非有、不自在性、不坚实性，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否？ 博尔善现。师尊，为记色蕴乃至识蕴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博尔善现，师尊，为离色蕴乃至识蕴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博尔善现，师尊，如是乃至为记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佛尔善现，师尊，为离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有法可得，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博尔善现，师尊，若如是诸法皆不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者，诸菩萨摩诃萨云何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告善现，于意云何？如见有法能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佛？善现答言：我也，师尊。佛告善现，于意云何？如见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所行处佛？善现答言：我也，师尊。佛告善现，于意云何？如所不见法，是法可得否？善现答言：我也，师尊。佛告善现，于意云何？不可得法，为有生否？善现答言：佛也，师尊。佛告善现，如汝所见诸法实性，即是菩萨无生法忍。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无生法忍，便与无上正等菩提堪得受记。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与佛实力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即十八佛不共法等无量无边殊胜功德，名能精进如实行者。若能如是精进修行，不得无上正等觉智、一切相智、大智、妙智，无有是处。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既已证得无生法忍，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于所得法无退无减。具受善现复白佛言：师尊，诸菩萨摩诃萨为以一切法无生性，与佛无上正等菩提得受记否？佛尔善现：师尊，诸菩萨摩诃萨为以一切法生性，与佛无上正等菩提得受记否？佛尔善现：师尊，诸菩萨摩诃萨为以一切法生无生性，与佛无上正等菩提得受记否？佛尔善现：师尊，诸菩萨摩诃萨为以一切法非生非无生性，与佛无上正等菩提得受记否？ 博尔善现，具受善现复白佛言：若尔，云何诸菩萨摩诃萨与佛无上正等菩提堪得受记？报告善现：于意云何，如见有法与佛无上正等菩提得受记否？善现答言：佛也，世尊，我不见法与佛无上正等菩提堪得受记，亦不见法与佛无上正等菩提有能证者，证时证处皆有此证，皆不可得。报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无所得时，不作是念：我与无上正等菩提当能证得，我用是法与如是时与如是处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无如是等一切分别，可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离诸分别，若其分别非行般若波罗蜜多。而时天地士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难见难觉，不可寻思，超寻思境，微密聪明智者所证，诸相分别毕竟离故，若诸有情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常乐听闻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如理思维依教修行，为他正说，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不杂诸于心，心所者当知，如是诸有情类决定成就无量善根，可于此中能办世事。而时佛告天地士言：如是如是，如如所说。乔时迦，若诸有情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常乐听闻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如理思维依教修行，为他正说，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不杂诸于心，心所者当知，如是诸有情类决定成就无量善根，乃于此中能办世事。乔时迦，假使于此难展不周，乃至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悉皆成就十善业道，若四净律，若四无量，若四无色定，若五神通等无量功德，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常乐听闻受持读诵究竟通力，如理思维依教修行，为他正说，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与前福聚，百倍为胜，千倍为胜，乃至乌婆尼沙檀粪倍亦复为胜。而时会中有一比丘告天地士言：乔时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摄心不乱常乐听闻受持读诵令即通力，如理思维依教修行，为他正说，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不杂诸于心，心所者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功德胜展不周，乃至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 一切成就，十善业道。若色境虑，若思无量，若思无色定，若五神通等无量功德。十，天地事报比丘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出发一念，一切相智相应心识，所获功德，已胜一切难展不周，乃至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悉皆成就十善业道。若色境虑，若思无量，若思无色定，若五神通等无量功德，多百千倍。何况复能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摄心不乱，常乐听闻，受持读诵，令及通力，如理思维，依教修行，为他正说，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不杂诸于心，心所者，所获功德，而可较量。比丘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功德智慧，非但胜彼难展不周，乃至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一切成就十善业道、色境虑等无量功德，已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所有功德。所以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利乐有情，无穷尽故。比丘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功德智慧，非但普胜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所有功德，亦胜一切欲留欲来不还阿罗汉独觉所有功德。所以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利乐有情，无穷尽故。比丘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功德智慧，非但普胜一切欲留欲来不还阿罗汉独觉所有功德，亦胜一切菩萨摩诃萨，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修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净律波罗蜜多，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修行四境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修行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修行极喜地，乃至法云地，修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修行五眼六神通，修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修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修行无妄施法恒诸舍性，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修行顺逆观十二缘起之，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修诸菩萨摩诃萨行，即佛无上正等觉者，所有功德。所以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利乐有情，无穷尽故。比丘当知，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功德智慧，亦胜一切菩萨摩诃萨，远离方便善巧，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者，所有功德。所以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利乐有情，无穷尽故。不辞比丘，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当知即是菩萨摩诃萨。是菩萨摩诃萨，如说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有方便善巧故， 不为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基于菩萨独觉声闻知所胜福，能少一切智智种性，令不断绝，常不远离诸佛菩萨真净善友，不久当作妙菩提座，降伏一切恶魔眷属，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拔有情累生死大苦，令得究竟常乐涅槃。比丘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如说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有方便善巧故，常学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不学声闻及独觉等所应学法。比丘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常学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故，四大天王各领自天众来至其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闲坐誓言：善哉大师，当勤精进学诸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勿学声闻及独觉等所应学法。若如是学，速当安坐妙菩提座，即证无上正等菩提，如先如来应正等觉，受四天王所奉四钵，如以当受如悉护世四大天王奉上四钵，无以当奉。比丘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常学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故，我等天地各领自天众来至其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闲坐誓言：善哉大士，当勤精进学诸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勿学声闻及独觉等所应学法。若如是学，速当安坐妙菩提座，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比丘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常学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故，妙十分天子，妙喜足天子，妙变化天子，妙自在天子，各领自天众来至其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闲坐誓言：善哉大士，当勤精进学诸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勿学声闻及独觉等所应学法。若如是学，速当安坐妙菩提座，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比丘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常学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故，堪忍戒主大梵天王领梵天众来至其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作如是言：善哉大士，当勤精进学诸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法，勿学声闻及独觉等所应学法。若如是学，速当安坐妙菩提座，即证无上正等菩提，我当往于菩提树下殷勤劝请，转妙法轮，利乐无边诸有情类。比丘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常学菩萨摩诃萨众所应学故，极光净天广说乃至色究竟天各领自天众来至其所，供养恭敬，尊重赞叹，闲坐誓言：